世界，入场券上面有正义的光眼，此生面对眼里有仁慈的一切，轻松一点，我们一起度过暗夜。现在正处愚蠢的不好相处，愚蠢的不回答住，单身透明点更耀眼的路。我是我的样子，我醒来就固执，将自己的故事换独特的气质。我的世界不退让，阳光耀眼， 乐观的走向前， 阳光耀眼， 无所谓多危险， 阳光耀眼， 这是我的世界，我世界的守则，不许你诡辩。 在我世界行走，什么人生注定你透露，谁胆大就冒死，叫秘密或胆小逃避钻你颗粒，喧闹急速众人 party， 寂寞像死不停的哭泣，都欢迎你来我这里，只要跟从自己的内心， 跟现实和噪音说一声 bang bang， 怪兽都退散，迈出歉意的步伐，一声令下来宣布告别孤勇，想要做盘旋的龙，还想做懒散的虫，别打扰我在这没空。 Follow me， 找到自己的价值，不去迎合别人，我才会觉得有意思。我们永远不退让，我们永远不退让，阳光耀眼， 乐观的走向前， 阳光耀眼， 无所谓多危险， 阳光耀眼， 世界，我们的世界不会被改变。